午夜时分，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，正错过着谁，遇见着谁，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？一首情歌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，喧嚣的人群，带着期望和悸动，来到你面前。每周一至周五23:00-24:00 ，FM 97.4，北京音乐广播，午夜情歌，陪你到零点。 晚上好，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，欢迎收听午夜情歌，我是道道。又来到了我们的 C 位日，也就是一周当中的星期四。是的，因为它刚好处在一周七天当中的第四位，也就是 C 位，所以呢它就是 C 位日了。那 C 位日我们要带来盲盒之夜，今天晚上准备好 battle 了吗？当然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对于这个猜盲盒好像更喜欢连音乐蓝牙，因为呢这样的就是会给大家一种新鲜感。那么猜一猜我今晚的歌单都会有谁，会送出哪些歌曲。首先还是要提示一下哈，今天晚上呢会有一首韩文歌，一首日文歌，但是都非常的，反正至少在当年是大火的，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听过。看看你能不能猜对呢？另外其他的歌手也都是比较有年代感的，当然呢也会有新人，并且是一个男团啊。来吧，那么大家都来踊跃的连接音乐蓝牙吧，顺便也来猜一猜今晚的一些盲盒，所有的歌单都会以盲盒的形式出现。好，欢迎大家跟我保持联络，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，两个道路的道，可以来打卡你的心情日记，可以发图片，当然也可以文字交流。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，那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好了。第一首歌，哎，来得太突然，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可能应该不会有人想到，很简单，10秒之内告诉我答案。 谁让你心动？谁让你心痛？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？谁又在乎你的梦？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？谁为你感动？如果女人总是等到夜深，不会付出青春，她就会对你真。深，可是女人 的是女人，爱是她的灵魂，她可以奉献一生为她所爱的人。 这还是一个 live 的版本，演唱会上哈，是梁静茹的一首《问》。当然，这首歌的原唱是陈淑桦。刚才有朋友很激动说：“哎呀，是不是《午夜情歌》第一次播放陈淑桦的歌呢？”其实不是，之前我们有放过陈淑桦的《梦醒时分》，还放过她的《滚滚红尘》。当然，那个《滚滚红尘》是罗大佑的代表作哈。这首《问》是出自李宗盛之手，《情歌教父》吧。哎，虽然说情歌教父也不是李宗盛了，但是呢，反正情歌只要是经过李宗盛写出来，那必定是非常的让人记忆深刻。这首歌唱出了无数女人的心声，但是我总觉得其实这首歌呢，因为它是陈淑桦的原唱嘛，然后是1992年，但是现在如果要是新时代的女性，是真的不会有，也不能说不会有很多，但至少不会所有的女性都会等你到夜深，然后呢还是本着那种男主外女主内，然后自己在家默默的就像一个小媳妇儿一样，哎呀你怎么还不回来，然后呢总是为情所困，然后或者是说无论你做什么我都听你的。那现在的女性可能更加的独立，有自己的想法，也有自己的事业，就像我们昨天说的话题一样，可能更多人是选择独居生活。所以呢，这首歌就当成一个经典的盲盒出现吧。当然，我们盲盒第一弹还是有很多朋友答对的。最快的是一飞，然后像夏花呀、山歌呀、心田都答出来了。还有棉花糖。好了，大家可以继续的连音乐蓝牙，也欢迎大家持续点赞哈，为我们的小午夜 KPI 做出贡献。好，欢迎各位。接下来第二首歌也是一首老歌，目前还没有人连上，可能太快了啊，大家就来猜吧。依然是10秒之内，我要看到你们排队给我答出来这首歌，它的名字是。 飞多久都不会累，我已不在乎所谓的是与非，如果爱是朵很脆弱的玫瑰，我也愿意承受不完美中的完美。原来风雪可以让我坚强，让我感动，坠落在我的梦，只要一点火种，依然照亮我笑容。原来命运还有一些在我掌握之中，眼泪的朦胧透着一道彩虹。 坠落在我的梦，只要一点火种，依然照亮我笑容。原来命运还有一些在我掌握之中，眼泪的朦胧透着一道彩虹，烟雾在消散，花火生命短暂，但它永不孤单，因为你是海洋。 梁静茹的花火，是的，非常的欣慰，看到大家都排队答对了。是的，这首歌确实也很久很久没有听到了，而且前段时间呢，梁静茹就是暂时退隐退圈，就算退圈吧，就是暂时也不能说息影，因为她是歌手嘛，就是退出乐坛，也上过热搜，就觉得当时还挺感慨的。因为梁咏琪也是一代人的回忆，就是她很多的歌曲都很经典，像胆小鬼呀、中意他呀等等，还有这首花火。我记得当时这首歌刚出的时候我还特别特别的喜欢，然后那会儿呢我还在学钢琴，还特别的就是自己去练了一下，用非常不成熟的那种编曲，然后自己弹了出来，让我觉得印象深刻。哎呀，花火总是那么的绚烂，那么的美。好啦，大家也在连着音乐蓝牙。塔克尔花姐刚刚猜大湾区哥哥，大湾区哥哥没有，是在猜男团吗？好，欢迎新的用户8216。我看看都有谁。好，夏花连时代少年团，嘿，你是怎么想到的？恭喜你连接成功了。好了，今天确实准备了时代少年团的歌啊，因为呢这个男团刚刚成立两年嘛，然后最近也是频繁的在各大颁奖礼啊，包括也有很多新歌出现，然后呢我们的一起向未来这首冬奥的宣传曲，虽然他们没有唱，但是呢他们也是用自己的方式就是表达了对冬奥的支持，然后呢有一个那个 MV 的动作，我觉得大家也都可以去看一下啊，好多的明星啊包括歌手艺人也都在一起来做这样一个很积极向上的，就感觉很正能量，所以今天准备了他们的歌。来，下面有请时代少年团的这首歌出场，有谁知道是什么吗？猜猜看。 心里带着笑，发送微妙信号，在心 笑的你呀、啊，没错没错，你呀、啊、你呀、啊，让我牵挂。 闪现飞起秒的你呀、啊，你猜不透的你，让我想你想的没办法。 我心。 I can wait， 这种奇妙的感觉。 I can wait， 多么希望能聪明一点。 这首歌来自时代少年团傻瓜，恭喜小柏和山外有山答对了哈，这个盲盒还是连接成功，然后成功的去把它猜了出来，没有留给我。好吧，今天晚上我估计这个歌单啊不会有留给我的歌，因为还都挺经典的，至少都是大热歌曲。来吧，欢迎大家继续连着音乐蓝牙，然后呢也随时猜着我们的盲盒，因为今天晚上是我们的盲盒之夜。现在我要逢时播报一次点赞数121993，让我看看点赞助力榜的前三位。第一位是专制小星星，第二名萤火虫，第三名小刚。谢谢所有的数据组的精灵，也欢迎新朋友，这个办案刑警周一围。哎，欢迎欢迎啊。好，这个问我是不是其他台的，我只能说我从毕业就在这里了，真的，我已经在这里当了10年的老 DJ。 不止10年了，你想09年在这儿啊，真的已经11年了。哎呀，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啊。好，希望还可以陪大家更远。接下来要出场的歌，第四首了，第四个盲盒。我觉得这首歌可以让大家在10秒之内排队答出来，虽然它是一首韩文歌，但是当年真的特别特别的火。到底是哪一首呢？听听看。 You know I still love you, baby.And it'll never change. I want nobody, nobody but you. I want nobody, nobody but you. 난 사람 싫어, 네가 아닌 싫어. I want nobody, nobody, nobody, nobody. 난 싫은데 왜 날 믿었네?라고 하니 자꾸 내 말은 듣지 않고 왜 이렇게 다른 남자 내 보내려 하니 Nobody， 哇，这首歌真的很有年代感。刚才有朋友说这首歌大概是80、90后的青春记忆吧，差不多，反正80后就是他们最火的时候，刚好是我在上大学的期间。嗯，但是现在都已经，你想我大学毕业都几年了，真的是10多年了。现在 Wonder Girls 好像应该是不复存在了吧，就解散了，然后单飞。但是这首歌当年确实非常的火，其实当年像 Wonder Girls 还有少女时代都是非常非常大热的韩国女子组合女子团体，包括后来的 FX， 因为会有很多的中国成员嘛，比如说 FX 的宋茜就是队长嘛，她是就现在大家也都很熟悉。但这些呢也都是辉煌的过往了，因为那几年韩国音乐还是非常非常流行的。但是现在好像我们对于韩国的一些女团了解的也并不是很多，那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 BLACKPINK 了吧，然后其他的恕我直言我也不太知道，也欢迎00后的朋友们给我科普一下啊。这首 Nobody 大家都已经答出来了，还有说这甚至是我们的广场舞神曲，真的吗？现在广场舞都这么潮了吗？请叫我兔子说，这首歌吧就像是在床底下的盒子里放着，突然有一天我翻床底发现了它。真的吗？其实这首歌还是就是满满的回忆，尤其是在各大颁奖礼上的时候，就是他们那个舞蹈就还是承载了一部分人的青春。夏花说，那日文我能连我的最爱吗？不期而遇的爱情，sorry 没有成功。日文歌到底是什么？那我们下半段第一首来揭晓，非常非常的经典，但是我估计你们可能不会想到。来吧，下一首歌，下一首盲盒，这个难度要稍微加大一点了，那就看有没有人能猜对，如果没猜对的话，这个盲盒就归我所有咯。 想跟你讲，我未曾害够你，可惜不想再重复讲对不起。就算可从头开始过，怎更改结果，重蹈覆辙更加不懂怎么失去你。不想分也分了，别随便见你，不敢听到我们都想在一起。别要讲原来只跟我斗气才爱他的你，明知要放开他需要残忍的勇气。旧时对得刚好，错得刚好，你爱到恐怖，我跟你隔着这个距离，先会怀念初恋的美好，还多得那时没能耐压忍，今天竟享受那愉快的苦恼，忽然投怀别抱，现在才斗胆再抱，为何旧人被新的好会否收好，快去步，爱得太幼稚，想要进步，总要寻找新火花恶补。如果当我们被投赞于荒岛，可否担保日见夜见也不枯燥？若然尚有那天，请给我通告。几次恋去养情的教你，只贪开心快乐根本爱不起。别要急，恨时很想我，怕冷时抱他的你，日子平静安好，不要就这么放弃。旧 有时对得刚好，错得刚好，被爱到恐怖，我跟你隔着这个距离，是会怀念初恋的美好，还多得那时没能耐压忍，今天竟享受那愉快的苦恼，突然偷坏别好，现在才斗胆再抱，为何旧人未新的好，会否收好，别太快去步，爱得太幼稚，想要进步，总要寻找新火花恶补，如果当我们被投掷于荒岛，可否担保若见夜见也不枯燥，若然尚有那天，请给我通告。 FM 97.4就是喜欢听啊。 老李，供暖器入户巡查。 嚯，您家可真热。 那当然，不仅有暖气啊，还开着空调。 冬季室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最为适宜。您这啊，又费电还容易感冒。哎，暖气上怎么还晾着袜子？要生霉菌的。这什么味儿啊？厨余垃圾要及时分类处理，每天开窗通风啊。 真是惭愧，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太重要了。 首都文明办邀您践行低碳生活，呵护美好家园，蔚蓝北京，同心助力健康生活，供暖器我行动。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， 音乐、 健康、 教育、 互动、聊天室， 时时有我相伴。 小说、 相声、 曲艺， 各大榜单， 个个不简单。 听书、 历史、 评书， 个性推荐， 只为你喜欢。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下载好了吗？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。 午夜时分，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，正错过着谁，遇见着谁，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？一首情歌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，喧嚣的人群，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。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，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午夜情歌，陪你到0点。 23点31分，欢迎继续回到温暖的午夜情歌，我是道道。今天晚上又来到了 C 位日的盲盒之夜，大家都很好奇啊，就是每到盲盒之夜，就会有全部歌单变成盲盒这样的一个非常奇幻的夜晚。然后大家听到它，你就可以或秒答，或者是一头雾水，因为并不是所有歌都是针对于全部的人群，有70后熟悉的，80后熟悉的，00后熟悉的，当然也有90后熟悉的。好啦，那么刚才已经预告了，说日文歌到底是哪一首呢？有猜柯南主题曲的，有猜米津玄师的。然后柯南主题曲因为我没有听过，然后我刚才就也感慨了，就我自己的一个观点，我觉得所谓经典呢，它是能够承载回忆的，就是它首先可能有了一定的年代感，其次每当你听到它的旋律的时候，你就会想起自己当时去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，很多的回忆就会涌上心头。我想这样的歌曲，这样的旋律才能够被称之为经典吧。哎呀，今天呢 C 位日盲盒之夜，一激动都忘了分享晚安心语了，那我们来分享一下。好日常在，人间烟火谁能不爱呢？好啦，欢迎继续保持联络，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，还有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，两个道路的道。当然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，那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好了。这首日文歌大家都很好奇到底是什么呢？我觉得5秒之内吧就能够打出来。 愛都買いに僕はもう一人で投げ捨てられた空き缶 这首歌前奏一起，我觉得如果要是当年追过灌篮高手的人真的会泪目的。来自 Once 这个乐团，直到世界尽头，这首歌是灌篮高手的片尾曲。其实这个灌篮高手这部动画片真的开启了很多男孩子的篮球梦想啊。虽然我是女孩子，但是这部动画片是我的 童年最爱之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无论我什么时候看到这部《灌篮高手》，都会给我那种很激励就是很激励我的那种正能量，就是永远都不会放弃。无论是里面的樱木还是流川枫，无论是三井还是仙道还是藤真等等等等，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特色，都有他的性格，但是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为了自己的梦想从来都不会放弃。我觉得这就是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吧，热血，热血动漫哈。而且我记得特别清楚，就里面那个晴子第一次见樱木的时候就说，哇你好高哦，你喜欢打篮球吗？我觉得这句台词真的开启了整个故事，也开启了很多人的青春。好啦，这首歌呢真的是王炸哈，直到世界尽头，现在依然有很多的人游客就是去到日本镰仓的那个湘南海岸，就是樱木最后一幕他在那个海边站着，然后有小火车去通过，然后那一站我记得特别清楚，叫镰仓高校前。我前年去旅游的时候还特别到这个地方打卡了，然后我也把图发到了聊天室。好啦，回忆结束，接下来呢继续我们的盲盒之夜。下一首歌我想依然是有很多人都能够答对。 你的笑容是恩惠，世间难得那么美，于是追要你陪，可惜本能终会将美丽汗水化成泪水，黑夜之所以会黑，叫醒人心里的鬼，再游说，再隐晦，再体内是什么才把我摧毁，再伤痕累累，我可以无所谓，寂寞却一直掉向对飞，做什么都不对。Oh, I'm not okay, 我假装无所谓，只看不到心被凝碎，人在爱情里越残废，就会越多安慰。无论多虚伪，空虚并非是词汇能够形容的魔鬼，它支配着行为，能摆脱寂寞我什么都肯给，就像个傀儡，我可以不说谎，寂寞却一直掉装无所谓。 却看不到谁被你睡，人在爱情里越残废，就会越多 曹格的寂寞先生。看到聊天室里面大家都在说，好像曹格的歌今天居然出现了三次，当然是不同的歌曲，分别出现在早中晚。还真是，我想早晨中午和晚上都会是不同风格的。那刚好今天晚上我选择了他的寂寞先生。这首歌其实我最喜欢的是他的前奏部分，就是前奏杀开口跪，前奏一响起，哦，我就觉得这首歌赢了，非常非常的动人。寂寞先生说着无所谓，但是实际上是最有所谓的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人们总是会口是心非，表面说我不在乎啊，没关系啊，但实际上心里想的都是我在乎，我很介意，所以请你不要这么对我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们真的要学会去听对方的潜台词，然后多想一想，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一下问题，也许你就会觉得还是有很大差别的。好啦，那这个盲盒呢依然没有留给我，我现在就是每到盲盒之夜我都是捡漏，然后看大家有没有猜不出来的，哎，你们猜不出来呢就归我所有咯。但是并没有。好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晚的树洞信箱吧，来看看又有哪些文字要分享给大家。树洞信箱，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，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、秘密或是问题，欢迎投稿。今晚树洞信箱来分享两段话，第一段来自半山文集。不要去依赖人，也不要去鼓动别人来依赖自己，不要去照顾别人内心的小孩，也不要向别人展示自己内心的那个小孩。两个人真想要长期走下去，绝不是靠两颗孩子心就可以走下去的，而是两个心智成熟的人，因为彼此分享和成长而在一起。第二段话来自丰子恺，活着本来单纯。人间的事，只要生机不灭，即使重遭天灾人祸，暂被阻抑，也终有抬头的日子。 用起伏的背影挡住哭泣的心，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，许多眼睛看得太浅太近，错过我没被看见那个自己。有些情绪是该说给 是我豁达的天堂，等下一个天亮，把偷拍我看海的照片送我好吗？我喜欢我飞舞的头发和飘着雨还是眺望的眼光。用简单坚持，却永远抹不掉，请容许我傻傻的骄傲，因为有你这样的依靠。等下一个天亮，去上次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？有些积雪会自己融化，你的肩膀是我活的 下一个天亮，来自郭靖。这首歌真的也算是经典歌曲了，因为很多朋友都觉得很好听，而且呢，这也是郭靖最有代表性的一首歌。下一个天亮，我觉得这首歌呢，被他唱出了很温暖，很柔软，又有一点点委屈的感觉。其实我最喜欢的歌词，就这里面的一句歌词，刚才小白也说了，等下一个天亮，把偷拍我的那张照片给我好吗？哎，我觉得如果要是情侣之间、爱人之间，当女生对男生说这样一句话的时候，我想没有人能够拒绝。嗯，看到小白拍的、偷拍的，哇，在海边的情侣，男生背着女生，非常的棒。还有那年暹罗岛这个背影，就是一下让我破功了哈！我正在这个闭麦演唱，等下一个天亮，然后哎，就看到了这张照片，突然笑了出来，不好意思啊。但是我是觉得，嗯，其实这个感觉是对的，就是不管一个人，就哪怕他是一个非常魁梧的彪形大汉，但是他也有柔情的一面。最后一首歌，我说很难连，到底是什么歌呢？其实这首歌，我想很多人会唱，很多人也知道它叫什么名字，但是可能你想不到。其实这首歌跟本周的某一天的主题很契合，就是颜色那一期。好啦，晚安曲就是它。我想很多人知道答案了吧，待会儿我会在聊天室公布的。今天午夜情歌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各位的收听、陪伴和点赞。我是道道，